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唐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上回我们说到，李晔被逼退位，刘季树请朱温做皇帝，但朱温最终决定讨伐刘季树，杀国之奸贼。他派出了亲信蒋玄辉前往长安与崔胤密商救难大计。 长安城12月底，蒋玄辉呢悄悄地进到了长安，然后到了崔胤的府上。崔掌门见过朱温的信，连忙将蒋玄辉请进来坐下。崔掌门一脸崇拜地说，梁王果然大义。蒋特派员来是干正事儿的，废话肯定是没那么多。长安城内情况如何？哦，皇上被关在少阳院，太监们每天都在抓人。那崔相得抓紧把皇上救出来呀。那便兵什么时候开进长安呢？便兵不会进长安。不会？崔掌门不解，但是他呢马上就明白了。是啊，便兵不能来，一来太监们就会发觉，自然就会携弟出奔。这事儿这些年发生的太多了。不来也对。蒋玄辉又问，那崔相有把握救出皇上诛杀奸人吗？崔胤想想说，有。没有一兵一卒的崔胤要缉拿手握禁兵军权的刘季树，想来确实太困难。可是呢，等崔胤把计划全盘向蒋玄辉托出的时候，这位汴州特派员不由得叫声佩服。也许呢，该给朱温打一个报告，此人有谋略，日后当提防。各位要问了，没兵蒋玄辉只身一个人来干嘛呀？搞公费旅游，白吃白喝白玩啊？蒋特派员这一趟当然是有用了，他已经给崔胤吃了定心丸，放开手脚干，出了事儿有朱老大给兜着。崔胤什么都没有，却敢保证一下能成功，就是因为他抓住了刘季树的命门。谁都有命门，就像黑木崖的东方不败有绝世武功，穿针引线天下无敌，可最后呢还是死翘翘。 就是因为东方大姐爱上了帅哥，也就因此呢有了命门。那么同样刘继树也有，诚如东方不败的命门是他身边的杨莲亭，刘继树的命门就是他的搭档王仲先。王仲先是一个很奇妙的人呢、他跟着刘继树引兵犯皇宫，求大帝，犯的都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但是他呢竟然还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他是一个反贪先锋，自从燕族掌控长安之后，刘继树们忙着清理义气，而王仲先同志另辟蹊径，忙着清理账目，那是忙得满头大汗，不亦乐乎啊。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国家满是蛀虫啊。王仲先出离愤怒了，恨不得被一口棺材，跟这帮国之蛀虫是同归于尽。当然唐朝的反贪事业是太监事业，向来是有上文没下文的。王仲先查出了不少大蛀虫，可是他呢不敢动手抓人，因为查出的对象都是禁军的军官，很多禁军军官都有虚领公司、侵占国有资产等等经济方面的犯罪。王仲先确实不含糊，反腐败就从自己的阵营开始下手，这个举动把刘继树吓了一跳。我的个天哪，咱这是在干祸国殃民、犯上作乱的勾当，要的是黑白颠倒、成善扬恶，你怎么干这事儿了？你简直是丧权辱国的燕帮叛徒。可是呢王仲先不听，他虽然说不敢直接抓人，但是呢给各位贪污分子下了催款通知书，限时上交所有的赃款。于是呢奇怪的一幕就出现了，这边刘继树忙着给禁军的众军官们发宫门之变的项目奖金，那边呢王仲先却在催缴赃款。这一对乱国搭档真是活宝啊。根据翻阅史书，像谋逆这样的事儿，讲究的是心狠手辣、阴险狡诈。可是呢刘继树不够狠，王仲先不够邪，所以说呢选择事业伙伴还是很重要的。这样的组合其中有一个迟早都会出事，两个占全了，那对不起，马上出事。果不其然出事了。蒙反贪先锋王仲先雷厉风行的打贪风暴所赐，有一个禁军将领领到了一张催款通知书。这人是谁呀？孙德昭，禁军分支延州六都兵的都将。他呢曾经救过李业的命。当年李茂贞的凤翔驻京办和王行瑜的滨州驻京办在长安宫门前大搞夺地大会，差一点啊就把这李业撕成两半分了。危难关头，孙德昭从天而降，驾七彩祥云，持鹤杀棒，领金甲兵驱散恶人，救下李业。这样的中将也跟贪污沾上了边。据说清账之后孙德昭欠了5000贯，又据说孙德昭为了这事十分上火，天天喝酒，一喝酒醉，一醉就哭，5000钱折煞英雄。有一天呢有一个人还专程过来陪他喝酒，这个人呢是孙德昭新交的朋友，叫做石简，为人随和，气质不凡，言辞儒雅，更经常为孙德昭倒酒。来来来，孙将军再喝一杯。哎，人是三杯酒啊，干干干干干。哦，孙将军可是为催款的事担忧。哎，区区燕人，区区数千钱，何须我愁？我只恨陛下身居囚笼，为臣的却无能为力啊。说完这话，孙德昭突然感觉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气息，放下酒杯，抬头看到石简的两眼露出兴奋的光芒，全身更是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让人分不清那身青衫是为东风所鼓，还是为情所动。将军如果有反正之心，何不起兵兴事？哎，现在作乱的不过刘继树、王仲先两个人，将军要除掉这两位奸人，迎太上皇复位，则富贵不可限量，忠义留千古啊！不要迟疑了，将军， 这是你立功的大好时机，不然为外人夺也。孙德昭被这个人激昂的神情撩动得全身发热，大丈夫居士生当封侯，死当庙时，立功取名正在此时啊。可是孙德昭叹了一口气，哎，我不过是一小军将，国家大事怎敢一人专权处理呢？如果相公有命，就是去死，我亦放手一搏。来人微笑，哦，感情孙将军您跟这儿等着我呢。石简不是别人呢，他正是崔相崔胤的手下。第二天，石简找到孙德昭，引至别室，掏出了一块布，这块布据史书记载是崔胤从身上割下来的，上面手书着庙堂救急令，举兵就地。营救行动马上展开，孙德昭利用在禁军当中的关系，又拉拢了两位军官董彦弼还有周成慧。如果说孙德昭的贪污可能是一个美丽误会的话，那这两位确实是实打实的腐败分子，贪污款项巨大，正为王仲先的催款，吃不香睡不着呢。这于公于私这两位都有要王仲先死的心。人员齐整，行动的计划也定了下来。大年初一唱晓时分，安抚门外，诛燕贼，救大地。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长安安抚门，昭宗光化四年正月初一清晨，安抚门在长安皇宫的西边，进了安抚门就是太监们的办公地点，内室上。而安抚门外呢，是长安横向上最宽的一条街。数年前呢，这儿曾经上演过一场征地大戏。那天呢，李烨在城墙上观看凤翔驻京办事处跟滨州驻京办事处的武装械斗，还差点被乱箭射中了。那时候人声鼎沸，刀光剑影，热闹非凡。那今儿个呢，非常的冷清，大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刘公公近俩月来施行的白色恐怖卓有成效，大年初一的群众还是不愿意早起，以免惹上飞来横祸。可是仔细一看呢，还是有人的。在大街的转角处未开的阴影里，有一群军士，他们已经等了很久了。深冬的早晨正是一天当中最冷的时候，可是这一群人口里呼着白气儿，紧握着腰间的刀柄，两眼死死地盯着宫门，丝毫不觉得寒冷。这些人正是孙德昭和他的延州六都兵。等待的时候风清空寂，似乎听得到这些人的心跳声。终于苦苦等待的人来了，转角处过来一顶轿子，直往安福门。来的人正是王仲先。王公公为人正气，工作认真，上班都会早到。出门时候呢，王公公望了望阴晦的天空，心说到了办公室说不定天还不亮呢。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公公被人吃，他确实看不到今儿的太阳了。黑暗里酒后的人冲了出来，抬轿子一看不对劲，撒丫就跑。王公公探头出来，看到杀气腾腾的大兵直冲而来，叫声糟糕，拔腿也跑。只可惜了，王公公一心扑在反贪大业上，对于身体锻炼一向忽视，要是他早点响应全民健身的口号，说不定还真能跑掉。话说在长安大街这边，没过一会儿，王公公被大兵赶上，一个踉跄扑倒在街，再起身，这脖子上已经架上了冰冷的刀片。抬头他看到了孙德昭那张铁板一般的脸。金凤相命，诛杀奸贼。王公公双腿一软，前些天他把这位孙德昭叫到跟前，就赃款追缴进行了批评教育。 那时候呢，他手中仿佛握着道德的制高点，浑身正气，充满力量。但是他内心呢，一直有一个阴影。比起人家的贪污，自己背的是谋逆的大罪。他闭上了眼睛。这一天，他早就猜到了。这俩月他工作勤奋，做事公正，就是想做给天下人看，自己真的是废婚立名，真的不是为己谋私利，他是真的为天下，真的为大唐江山着想啊。可是呢，大劫已亏，小劫再怎么弥补，又有何用呢？来吧，这两个月他生活在惶恐当中，死亡是他需要的一种解脱。孙德昭一举手，大刀掠过天空，划过了一条美丽的弧线，直劈下来，一朵绚丽的血花盛开，王公公身首两处。提着王公公的人头，孙德昭领着众人直奔邵阳院解救人质李业。对喽，邵阳院已经被刘继树改名为问安院，其实呢叫拘留所或者是强制养老院更为贴切。在邵阳院里，李业同学的拘留生活过得很惨，每天的牢饭都是从一洞里递进来，除了吃的以外，其他供应一切中断。李业开始要求提供点笔墨，平时写写东西练练字打发时间。刘继树一口否决，谁知道你拿笔写什么？监狱回忆录啊，又或者写江湖救济令然后往外扔啊，这样的要求当然不通过。后来呢，李业又要求给点钱，这个要求呢让刘继树有些费解。邵阳院成了封闭社会，里面不可能有商业活动，你要钱干嘛？最后他可能猜到了这个答案，李业是想用钱收买看守吧，不给。过了一会儿，李业又要求送点衣服被子什么的进来，这个倒不是想淘宝之类的，冬天也确实到了，邵阳院里平常日用品不齐备，公主王子们没有御寒的冬衣棉被。刘继树想了想还是否决了，自己的这个囚犯名堂太多，摸不透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说只可怜了那些金枝玉叶的公主们半夜被常常冻醒。可怜的李业，这一段啊，注定是他一生当中最为黑暗的时光。就算多年以后，他也没有产生过这种耻辱感，被自己的家奴拘禁。天底下做皇帝的，还有比他更惨、更窝囊、更失败的吗？自己到底错在哪儿呢？这是他常想的问题之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天底下还有没有人来救他这位皇帝呢？有的。这一天一早，就听到有人跟外面喊，请皇上快开门，国家的奸贼已被斩杀了。喊话人谁啊？孙德昭。到了邵阳院之后，砸开了门口的大锁，一推推不动，大门呢已经被反锁了，外面的人怕里面的人逃出去，而里面的人何尝不怕外面的人冲进来呢？没办法，只好叫门了。听见孙德昭打雷般的声音响起时，李业同学已经穿上了衣服来到外面，王子公主纷纷立在院里，有人大叫快开门，有人喊干脆砸开门，慢着。李业摆了摆手，李家长生性多疑，这怕是骗我们开门好赶尽杀绝呀。关键时刻，中国的女人都是很有主意的。那位何皇后对外面喊着，果真如此，可将贼首献来。好，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揉啪滚落在地，有人大胆上前捡起，递到李爷面前一看，哎呀，吓死个人了。这会儿呢，太阳也出来了，这一年的第一缕阳光正好照在这团东西上，虽然满脸鲜血，虽然面目狰狞，虽然一头乱发，但是李爷仍然认出来，这是他梦中对着咬牙切齿化成灰都会记得的人头，王仲先的头。开门！ 李烨低声吼道。门开了，其实呢还是被砸开了。他们本以为再没有打开大门的可能，早忘了钥匙放在哪儿。情急之下，兴奋之上，院内那些营养不良的人个个挽开了袖子参与到破坏公共财物的活动当中。又或者在这个时候，当是砸门更能发泄这些日子来所受到的委屈。最后一块门板被踢开，在被关了一个月零二十五天后，李烨终于重见天日。功臣孙德昭跪在门口向他报告，请陛下移驾长乐门，崔相正率百官恭迎陛下。在长乐门外，李烨见到了文武百官，在前面的正是秦王救难第一功臣崔胤。崔胤同志一见李烨立马泪奔，不能说是全部都是演技在撑场面吧，毕竟这是除燕二人组的重逢，现在他们是真的胜利了。李烨还记得一个人，他来不及跟各位臣子客气，直接问道，刘季树呢？崔胤答，刘季树已经被抓，正要押送到陛下面前听候发落。在孙德昭伏击安福门时，董彦弼、周成慧两位已经前去缉拿这位主犯。托第二主犯王公公反贪的效果，禁军军官们全部都弃暗投明，没有一位前来护卫他这位禁军军尉。来呀，带上来。刘季树被带到了李烨的面前，一边是满面通红、怒发冲冠的李烨，一边是自知大限已到、浑身无力的刘季树。老相识又见面了，你这个该死的奴才，天子我又出来了，怎么样，这一回该轮到我给您拉了清单了吧。可是呢来不及了，李烨刚要开始算账，下面呢就冲上了一伙棒棍队，史书说有万棒啊，那当然是有点夸张的，二三十条那肯定是得有的吧，一人一下，这刘公公就成肉泥了。还有一些人的结果呢咱们也得交代一下，在李烨成功复出的消息传到汴州的时候，朱温立马将自己驻京办主任程岩以及刘季树侄子的脚给打断了，然后呢送到了长安，斩杀在独柳树下。而朱温、崔胤、孙德昭等等那自然是一等一的功臣了，等待他们呢会是无上的荣誉。孙德昭、董彦弼、周成慧三位被赐李姓，封侯拜相，并且呢还画了像挂在大唐功臣楼凌烟阁内，那儿呢就相当于这个唐朝这个臣子的名人堂，长孙无忌、李靖、魏征、房玄龄等等这样的唐朝的大神级人物才有资格位列其中。这三位呢人称三史相，据说呢给他们的赏赐差点把库房都给搬空了。但是呢再多的赏赐并不能买来绝对的忠诚啊，韩非子教导过我们，赏繁而奸生，官多而匪生。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在遥控崔胤解救李烨之后，朱温打算全面进攻太原，晋梁大战终于揭幕。朱温和李克用究竟谁能更胜一筹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